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十五集，童言无忌。赵普无缘无故离开军营，到了刀斧镇，这本来是件大事。按理以包拯和庞吉的官阶身份，不好过问他太多。人毕竟是兵马大元帅，兵权在握，还是皇亲赵祯都不管他。可赵普不管是为什么来的，遇刺了这是明摆着的，那包拯就不能不管了。庞吉也得看紧了这尊菩萨，他要是有个好歹，他女婿江山就不稳了。包拯命人将尸体和那个被公孙救活了的刺客带回衙门，顺便把心不甘情不愿的赵普也拽回衙门去了。展昭走在最后面，准备跟大部队回衙门的时候，就见白玉堂独自往另一个方向走了。展昭站在大路中间回头看，那个白色的身影往远处走着，白玉堂背影绝对是不输正面的帅气，走路姿势倒是没什么公子腔调，挺江湖人，挺潇洒的，动作也挺利索。展昭微微搔了搔下巴，不知道为何光看个背影就觉得他似乎有些心事。展昭又回头看了看远去的大部队，那个黑衣人是赵普的话，那么白玉堂答应他的事情已经做到了，但自己答应帮他找谭金的却还没办好。展昭微微皱眉，又回头，同时就看到远处的白玉堂站在一条巷子口，有些好笑的看着他，也不知道看了多久了。展昭尴尬的搔搔头，白玉堂失笑，他刚刚回头就看到展昭一个人在大马路中间，一会儿看看他，一会儿又回头看看大队人马，原地直转圈，像只东走西顾的猫。两人隔着一条街对视了片刻，白玉堂伸手指了指远处，展昭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看到很高一座房顶，那是刀斧镇最大最好的客栈。展昭理解，白玉堂有的是钱，应该是住在那里。庞大师刚才关于谭金的事情还没说，展昭想着，白玉堂是不是忘了？ 要不然叫他一起回衙门打听一下，顺便吃个饭，逗逗小四子什么的。 此时远处的白玉堂抬手对他微微一摆，像是跟他告别。展昭双手还背在身后抓着巨缺呢，白玉堂已经走进了巷子。展昭往旁边挪了两步，往巷子里望了望，白玉堂进巷子那一刻似乎也在看他，嘴角那一点点挑起的弧度， 那个面瘫在笑吗？ 展昭眯起眼睛回头追包拯他们的大部队去了，反正知道那白耗子住哪儿了，他先帮着去打听谭金的事情，打听到了一会儿找他喝酒去。展昭小跑回衙门，经过衙门附近的一座小客栈时，一眼瞥到二楼的窗户里有个小娃娃正看着自己，见自己抬头赶紧招手。展昭看得乐，一跃直接上了二楼，蹲在窗前。 小四子。 小四子脚下踩着个小板凳，只能探出个脑袋望到窗外，房间里没人，公孙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展昭。 小四子趴在窗台上扫了下面一眼后，抬头跟展昭说话，说了一句又继续看楼下。展昭见他的神色，知道他等公孙呢。 你爹呢？ 爹爹去买药材了，还剩一点没有买齐，脚上磨了个泡泡，爹爹不让我出门了。 小四子抬起脚给展昭看，展昭凑过去看，就见小四子光着脚，拖个木拖鞋，小脚丫上有一小块纱布，还有些黄色的草药，看来已经处理过了。 哎呦，疼不疼的呀？ 今天是不是跑太多路把孩子累着了？ 不疼，新鞋子磨脚。展展，你吃饭了没有啊？ 还没，你呢？ 我有吃东西，爹爹说他回来去吃饭。 小四子说着爬下小板凳，跑去桌边拿过一个小食盒来给展昭。 哎，吃吗？ 展昭好奇地打开盒子盖，见里边是很多桂花糕，拿了一块尝尝，有些惊讶。 嗯，好吃。哪里买的呀？ 爹爹做的，别的地方吃不到的，你多吃点。 展昭又拿了一块，觉得小四子除了稍微呆一点，反应慢一点之外，都没有同龄男孩子的调皮，很乖很懂事又文静，公孙真是教得不错。想到这里，展昭好奇问了一句， 小四子，你娘呢？ 还在找呢。 找什么？ 找我娘啊。 你娘不见了？ 没啊，一直没有过。 展昭是明白人，一想公孙这么点年纪，不可能有这么大个小孩，可能小四子是他收养的，这就说得通了。于是立刻收了这话题，不再问了。展昭就跟小四子聊起了糕点，什么桂花糕啊，绿豆糕啊，两人口味还差不多。正聊着呢，突然窗户外面窜进了个黑影来，小四子一惊，好大一团黑云。展昭见一个黑衣人窜进来，回首关窗，那动作一气呵成，转过脸彼此对视了一眼，黑影竖着手指长长一声， 嘘，这不赵普吗？ 赵普侧耳听了听，楼下似乎没人追来，松了口气，到桌边坐下喝口茶。 你又跑出来了。 宝相和庞杰太啰嗦了，非要送我回开封，要不然回黑风城，我这事儿还没完呢。 有人要刺杀你，他俩担心也是正常的。 展昭也到了桌边，见小四子还站在窗边，睁大了一双眼睛好奇地看着赵普，展昭笑着对他招招手。 哎，小四子，过来坐。 小四子闪到展昭身后，探出半个头看赵普。赵普喝了口水，见着小娃胖乎乎，又白又嫩，跟个桃似的，正经可爱，就伸手掐了他一下。 你的屋子？ 嗯。 我避避就走，有狼追我。 赵普对小四子眨眨眼，展昭笑着摇了摇头，小四子睁大了双眼看着赵普。 你怕狼的？ 怎么？你不怕狼啊？ 怕的。 赵普见小四子呆头呆脑的，伸手往他嘴里塞了块桂花糕，顺便自己也吃了一块，点头赞许。 嗯，不错啊。 说着赵普又吃了一块。小四子嚼着桂花糕，盯着赵普一直不停地看，展昭在一旁看着纳闷。 小四子是不是觉得赵普的眼睛奇怪，所以才在看？ 毕竟展昭和赵普不是很熟，不知道他脾气怎么样。此人江湖传言没有，朝廷传言可不少，那风评比白玉堂还糟糕呢，简直就是抬手就宰人的修罗。 小四， 展昭刚想跟小四子说点什么，让他别盯着赵普看了，却听小四子突然问赵普， 可是你是熊呀，熊怎么会怕狼啊？ 赵普一口桂花糕喷了一桌子，展昭眼疾手快，抢走了桌上摆着桂花糕的盒子，拯救了剩下的半盒桂花糕。赵普边咳嗽边看着小四子，伸手指自己鼻子。 熊， 爹爹说你是狗熊的。 赵普张大嘴，盯着小四子发呆，似乎受了沉重的打击。展昭有些担心小四子触怒赵普，就笑看着赵普。 童言无忌。 慢着。 赵普突然一摆手，表情严肃地看着小四子。小四子又躲到展昭身后一点点， 展昭赶紧护住，就见赵普眯着眼睛对着小四子勾了勾手指头，小四子往外探了探头瞄着赵普，然后展昭就听到了一句意想不到的话： 你刚才说那个书生是你爹，你几岁？ 四岁。 有没有四岁啊？四岁那么矮啊？ 四岁半了。 三岁半吧。 就快四岁半了。 展昭觉得可笑，赵普这人关注的重点和正常人好像不太一样，不过展昭也觉得以赵普的身份和他办事的气度应该不会跟个小孩子较真儿。果然传闻都是不可信的。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